攻读《地貌德前书》第一章。奉我们的救主天主和做我们希望的基督耶稣的命，做基督耶稣宗徒的保禄，致书给在信德上做我真子的地貌德。愿恩宠、仁慈与平安，由天主父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赐予你。当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，曾请求你留在厄弗所，为的是要你训令某些人，不要讲异端道理，也不要探求无极的传说，以及无穷尽的族谱，因为这些事只会激起争辩。对于天主所立的那基于信德的救世计划毫无益处。这训定的目的就是爱，既由纯洁的心、光明磊落的良心和真诚的信仰所发出的爱。但有些人离开这些而转向了空谈，他们愿意充当法学士，却不明白自己所说和所主张的是什么事。我们知道，法律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得合法。我们也知道，法律不是为义人立的，而是为叛逆和不服从的，为不虔敬和犯罪的，为不敬神和独圣的，为弑父弑母的，为杀人的，为犯奸淫的，为行男色的，为拐卖人口的，为说谎的，为发虚誓的，并为其他相反健全道理的事而立的。这道理是按着真福的天主所托给我的光荣福音而宣讲的。我感谢那赐我能力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，因为他认为我忠信，就派定了我服役。原先我是个亵渎者、迫害者和施暴者，但是我蒙受了怜悯，因为我当时是在不信之中，出于无知而做了那些事。然而，我们主的恩宠对我格外丰厚，使我在耶稣基督内有了信和爱。这话是确实的，值得完全接纳。就是基督耶稣到世界上来是为拯救罪人，而我就是其中的魁首。但是我所以蒙受了怜悯，是为使基督耶稣在我这个魁首身上显示他的完全坚韧，为给将来信靠他而获永生的人一个榜样。愿尊崇和光荣归于万世的君王，那不死不灭、不可见的唯一天主与无穷之事。阿们。乌尔蒂茂德，我根据以前指你所说过的那些预言，把这训令委托给你，为照你借此打这场好仗，保持信德和良心纯洁。有些人竟摒弃了良心，而在信德上遭了船破之灾。其中有伊莫纳约和亚历山大，我已把他们交给撒旦，为叫他们学习不再亵渎。